同志们，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很成功。 好啦，又翻嚟呢个北上频道啊，应该 系六合彩啊嘛， 六合哥， 唔系系六合彩嗰个似十八大，嗰种系中国共产党嘅文化 嚟嘅。嗱，你见到几个？ 得得得得得，咁样，屌系啦。但系最恐怖咧，每一次就系咧，又见翻江泽民出嚟。今次嗰个江泽民咧，系后生个对上，嗰次嗰个嘅。 咁 同好啊，性文化有咩关系？ 性文化，性文化系乜嘢？ 屌你真系， 你想讲性文化系乜嘢先？ 系 跟源远流 性文化节啦，屌！仲有呢，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淨係开緊呢个会呀、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呀、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呀、买刀，我呢个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 北上频道究竟是个什么节目？ 八牌子啊， 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样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牌公司咪快咯，好唔好？黐线， 知啦， 屌你，你打110顶人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乐起嘅咋？我打到大湾度交锋，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好好， 今年成个春晚主题系乜嘢啊？梦啊嘛，你老母咪一讲完个梦你就一无所有啊，点解咁样搞啊？ 都唔好意头， 大佬啊，真系你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咁啊，下礼拜我哋再翻嚟再继续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 杰斯、刁文牛、迪、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频道。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m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下半場嚟啦，咁啊經一就嚟到啦，啊上場都開過兩句， 係咧， 咁啊今個星期啦，英超嚟講咧都有一場都好轟烈嘅，咁就愛華頓咪對阿仙奴呢場六分波，咁就阿仙奴啊以為即係前嗰兩場麻麻地，呢場可以翻身，咁啊點知翻身不成咧，仲俾愛華頓咪炒多三球，咁啊所以咧呢輪咧嗰啲啊。利物浦市嗰啲球迷又相當之囂張，咁因為咧 囂張，你講到囂張嘅突然之間， 因為咧就 今日阿師兄啲用詞咧有啲怪，我覺得 係啦。 頭先又話挑撥啲球迷 煽動， 而家你煽動嚇， 有啲 囂張 咁樣，有啲嚇， 即係你知啦，利物浦啊，即係最近個， 即 係 見到你件衫啊，知咩事啦？ 唔知幾多年勝。愛華頓又係起碼六年勝， 今日先有利益衝突 啊！冇利益衝突，唔係咁嘅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最近利物浦市就好威，咁啊阿仙奴呢場亦都係賴嘢，咁啊其實嗰場波嚟講就愛華頓啦，呢場波就好得意噶，咁啊原本一開手咧咁就係其實打一個應該係4-3-3嘅，咁就後防就正常啦， 都係嗰四個啦， 除咗冇啲基卡之外，咁就 東斯 係啦，咁就巴里麥卡菲啦，前面就中間有個奧士文嘅原本，咁就前面就留意下尼史密夫係打中間嘅，盧卡古係偏右嘅，米拉拉斯偏左嘅，咁但係打打下就奧士文就因為受傷嘅，咁所以就好早咧，咁就十分鐘就巴克利就入咗嚟，咁就呢場波嚟講就三粒。咁就呢場波就第一啦，盧卡古之打偏右啊，似乎黑死咗對面阿仙奴嘅蒙尼爾。 係啦，蒙尼爾同埋另一邊左邊個球員，我記得 華美倫， 華美倫都係防守呢方面 都係領 防佢都係非常之差。 係啊，因為就盧卡古第一大隻，第二都有啲速度，第三就都即係轉身都 OK 嘅。 其實蒙維爾呢樣嘢我真係批評，想批評好耐，佢個轉身慢啊，同埋佢行波不斷咁樣褪後呢樣嘢咧，就完全唔係一個後衞意識嚟。 啊，因為好坦白講，如果你留意佢打馬拉加，佢啊攻就好過守嘅。 系 啊，攻个好个手嘅呢个后卫嚟讲，咁啊，所以就佢一出佢打后防，对住卢卡古咧，都可以话系黑住佢嚟打噶啦。讲真就咁啊，再加埋华美伦就，唉，真系呢两 华美伦其实都系即系其实佢都系顶住啦，因为个位置用嘅高斯尼唔出得啦， 真系好惨啊，真系 系 啊，因为即系成日都冇乜点出，即系到伤啦，到 啲死猫又要佢食， 又要佢食。啊！真係慘啊！所以 其實我諗呢個球員已經我覺得嗰個心已經唔係好喺嗰隊波度㗎。其實，講真，其實嗰次嗰晚嘅好多個都差，華美倫又差，穆里又差。 係 我覺得最成條後防打得最好嘅叫沙格拿。 相對稱職啦， 正常咯， 好 OK 㗎啦。咁包括斯智斯利其實都非常差。 嗯， 講真。尤其是愛華頓一開波冇幾耐啦，有個教頭掟入嚟啦，嗰、那個我唔記得咗係咪尼斯密夫定係 Coleman 啦，就一個好似陳七式咁嘅射波， 係 啊， 應該奧斯文射應該係，奧斯文射應該 係，凹咗落去，啊點不知係柱邊， 係 如果唔係入咗咧，就有完全冇反應， 係 啊，斯智斯尼嗰下係完全冇反應嘅， 咁 啊及後就。真係最抵打呢，就是、你居然可以俾拜仁斯喺嗰個位交個地波斜線。 嗯，係啊， 呢、這個真係要抵打。 你咪講第一球輸嗰球波。 係 啊，第一球輸嗰球波啊。 咁因為就話拜仁斯嗰個波就地波俾入去嘅，盧卡古就射埋去，咁啊龍門擋翻出嚟，尼史密夫就補咗，咁呢球波就拜仁斯之即係上嚟助攻咧都出曬名㗎啦。講真就呢場波，尤其是都可以話。你話沙格拿，我覺得打得好唔好呢，咁佢想好多嘅，不過就翻嚟就有時，我覺得佢又唔係翻好得切啦。咁拜恩斯啊，當然就成日同米拉斯同佢二打一咯。咁沙格拿就好慘嘅。 因為沙格拿之所以防唔到咧，其實就唔係佢嘅能力嘅問題，而係個球隊整體嘅結構問題。 再加上我都有想鬧多一個人啦。如果你講嗰一差打得差咧，我反而首推係法明尼。 系， 阿善龙，我觉得首推系发明嚟，佢其实好多位咧都系梦游球场我咯，啱啱嗰场波， 系啊， 系啊， 啱噶， 佢喺个填位嗰方面冇乜点样照顾到， 我谂一对防中都曳啊，阿迪达辉 呢样嘢咧，我又帮发明嚟讲少少说话啦，因为你系又系对波令到佢咁样样嘅，就唔系好，其实唔系好太关佢嘅事嘅，咁变咗嚟计，其实成场波最关键就系拜恩斯嗰个斜线。嗰個斜線其實係滴一滴咗下地下嘅，基本上最關鍵就啱啱喺華美倫前面漏過，然之後就俾尼斯密俾阿 盧卡古 攞咗射翻出嚟，再俾奧士文俾尼斯密夫好中嘅，嗰球波其實屌你咁撚樣斜線傳係冇咁撚長嘅距離，其實冇可能會俾佢傳得到俾盧卡古嘅， 係啊。 我另外一樣嘢就係嗰球其實應該有一個人要跟翻奧斯文，係 啊， 係咯，即冇人去跟佢。 你講係咪？ 尼斯密夫應該有一個人，即明明佢企喺度，有個人望住嘅，都俾佢走，即兜個圈俾人追翻個波嘅時候，其實呢個係對波個防守唔集中咯。 我諗都好，都講咗好耐啦，即係唔集中呢樣嘢嚇，即係尤其是呢幾場真係阿仙奴啲防守，講真就 俾師兄講埋另外幾球入球啦。 係啦，咁第二球就米拿拉斯啊，咁中場斜線又係俾盧卡古推入禁區一級，咁就搞掂。咁但係個波咧其實就阿迪 射得好輕鬆㗎， 射得好輕鬆。 佢推入去嗰下，講真係兩個身位以內嘅人係冇。 係啊，其實中間嗰陣時咧就阿迪達咧其實都可以。幾乎就截到個波㗎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個波佢愛華頓嘅球員比上去就好大力，咁阿迪達想截就截唔到，咁結果就俾阿盧卡古有個咁嘅機會就搞掂，咁就第三球啦，咁第三球就 下半場啦， 係啊，咁就沙格拿咁就俾阿米拉斯搶到個波，跟住咧就推之後咧直線就俾尼史密夫，尼史密夫單刀之後就俾龍門擋出冇幾遠咧。 就初初我睇咧就以為米拿拉斯保中，查實就唔係，其實就阿迪達一腳籠就鏟埋入去。 咁你都睇咗好多次喎，我睇咗兩三次都唔係好明白。 後屘有個角度比較好啲，就睇得好清楚係。係 啦，後係啦，後屘又見到阿迪達腳真係鏟入去嘅個波就咁啊。 聽講師兄好似有啲人要鬧喎，有啲嘢要鬧喎。 唔係，其實好講好坦白講就。啊！今日鬧曬㗎啦，你哋都鬧曬㗎啦，即 係 啊，因為就即係嗰場波睇到咧，啲後防啊，真係即係鬆動啲啦，一對防中又係啦，即係次次，但係反而我想站下對面，其實呢場波呢、這個尼史密夫咧，哇！呢場波真係其實我覺得真係啲走動之多咧，即係喺前邊啊，好似濕水攬襪咁樣，哇！周圍走，周圍捐，咁啊搞到咧，即係阿仙奴咧跟佢都有困難。咁啊，其實呢場波嚟講咧，我覺得前面嗰幾個球員啊，米拿拉斯、巴克利加埋尼史密夫，嗱唔計盧卡古因為中死喺右手邊。咁但係嗰三個咧，相互交叉咁樣去走動咧，哇！真係搞到阿仙奴真係你知啦， 唔知跟得邊個。 阿迪達就好坦白講，佢就唔係走嚟走去嗰啲咁樣嘅跑狗型防中嚟嘅，佢啊似啲 鬥住 阿朗素嗰啲啦，沙比阿朗素嗰啲啦，費明尼得佢一個喎。你走得一個都走唔到兩個㗎，梅蒂薩卡人咪高啦，咁啊但係就。即係你啲處理啲地波又可能又爭少少，轉身又慢啲。沙格拿頭先講咗啦嚇，咁所以就呢場波其實尼斯麥夫睇到佢嗰個進步啊，即係其實我之前有一場波去。無端端可能第一次咧打去最前面嘅，佢背脊即係打背脊身後停波嗰種咧就爭啲嘅。咁但係咧呢場波就唔同啦。 叫佢試下試下， 叫佢試下試下不停咁去走咧。就完全冇問題嘅，你睇下呢兩啲場波、起碼兩個波都某程度上關佢事嘅，咁所以就呢個球員第一就一定要讚呢個球員先，呢場波係打得好好、我覺得。第二講米拿拉斯啦，一向都打得好啦，喺左手邊，同埋咧呢幾輪咧，佢喺中場咧都甚至做埋指揮官角色嘅，因為巴里同埋麥卡菲其實嚴格嚟講做防守做好多，咁反而比波就落咗去米拿拉斯嗰邊。這個球員係如果做埋佢比波嗰一下咧，這個球員都相當之厲害。 佢其實有少少係即係盧卡古有段時間傷啦，佢根本上當自己係前鋒咁踢，即係佢都孭幾多有球責任，同埋孭幾多進攻嘅傳送責任。 這個球員而家喺佢攻擊上都相當之重要，講真就這個米拿拉斯。巴克利就呢、這個球員就都係走動好多嘅、 我諗錯有錯在啦，即係傷出，即係奧斯文傷出，換咗佢入嚟更加啱哥呢場波個踢法嚟打，因為見到阿仙奴個中場真係唔好夠搶，同埋輸反擊個速度嗰方面咧輸得好緊要。 係啊， 咁因為巴里嗰個球員你知道啦，比較自我少少啦， 係好自我， 亦都係屬於布大力窮嗰隻球員。 冇錯， 咁其實佢放得甩第一道防線咧，然後再俾頭先前面嗰幾個跑狗去跑咧，再加埋兩集都上得咁多咧，成場波基本上我可以講阿仙奴係完全俾外定撳住嚟踢。 咁巴克利就走嚟走去啊，走動好多，好肯推波，我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我都日都講過呢個球員咧，哇！真係讀得好緊要，真係應該，真係好多時其實可以俾到中間有參試，有成兩三個喺中間，你就扎位就射咗去，所以呢個球員就真係啲心態上咧， 需要有啲大佬睇住下佢啦。 即係心態上要執執嘅啫。 我就想即係我又睇到另一樣嘢，其實阿仙奴嗰個問題比較嚴重。 當然 你睇佢進攻嗰陣時咧，經常性一個球員攞到波咧，隔離係冇人嘅。即係我諗，如果睇到第三球啊，沙格拿失嗰球咧，即係佢腳失，其實佢係冇一個隊友可以現位俾佢傳。即係好多時都係出現呢個問題。呢場波喺阿仙奴。 其實今場我見輸緊2-0嗰陣咧，其實睇到阿仙奴啲球員嗰個心態啊、表情，其實已經幾人 放棄啦。 即係包括見到好似普魯斯基咧。射完球波咧，我好笑嘅，即係呢一點，我又覺得即係其實我係睇緊直播嗰陣咧，我都喺個 chat room 度都講，我其實比較睇阿仙奴追得和嘅，咁啊當然嬲尾事與願違啦，因為我 絕對唔睇， 因為我諗住 其實我要諗啊，你已經。即係已經瞓自己，即係呢個行動嚟到證明啊嘛，即係買落去啊嘛。我都想講，我不如100蚊買呢個愛華頓贏好過啦。 我感覺分頭唔夠啊嘛，因為我其實覺得30幾分鐘對愛即係。 即係卅幾分鐘輸啫。我諗住兩球阿仙奴唔係話即係咁難追，同埋始終呢場波輸咗真係飯碗之戰嚟噶嘛，即係隨時個第四個主導權真係讓咗俾對手噶嘛。咁我就忽視咗原來阿仙奴真係個戰意都冇曬。 唔係咁，你喺 psychology 嚟講你啱。 是， 但是在 physical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就是另外两回事，在高水平的职业比赛里面，你有这个心态是正常的，如果以古坦奴来计的话当然不输得了，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现在不觉得是咯。你阿仙奴一开波给我看，最重要你看，如果你看回条片，阿仙奴一开波你看施哲斯尼的样子，眼神你就知道了，完全是已经丧失了斗志的。完全是丧失了斗志的了。这个龙门已经是没有的了今季。即是我可以这么讲，整场波来计要批评有很多。我会选择一些位来讲的。今场其实爱华顿有东西要赞的，就是马天尼斯真的在英格兰浸了很久。 是啊。 他懂得怎样去就一些英式比較粗野嘅球員，咁個尼史密夫其實上半季咧，其實佢收埋嘅，佢係我諗佢都粗咗幾耐呢個球員，然之後佢係下半季再輪換，慢慢用後備嚟到養翻呢個球員，再踢翻，呢、這個係其實佢做得幾好嘅，即係當初你哋個個都話我尤其是愛華頓今季踢嗰四五場，我已經開始讚嘅時候，你哋都曾經講過，我記得話擔心佢個兵源，但我係真係睇過佢陣容，我覺得佢陣容係絕對冇問題，夠打一季嘅。佢有一啲咧，佢只不過係收埋咗冇用啫，但係我見佢係慢慢有規律地咁慢慢咁樣輪換一啲出嚟，譬如阿星講嗰個巴塞仔啦，巴塞仔佢係有好多缺點，佢再要 turn 嘅，即係佢唔可以成日放上嚟，咁佢亦都唔係用得多。咁譬如派拿亞啦，派拿亞個出用得最多啦，咁而家又似乎好似有啲傷，或者佢 用多咗巴里同麥基迪咁樣。 咁巴里咧又係一個好好嘅收購啦。咁我又唔知下一季佢可唔可以買一團啦。因為如果冇咗巴里，又會係點情況呢？因為好多時候你見今場波咧，巴里咧其實佢有少少竇咗阿班斯嘅位嘅，因為拜恩斯係好主動攻進攻嘅左閘嚟嘅，咁好多時候因為巴里又有左腳啊嘛， 竇一竇啦， 咁啊變咗嚟嘅，你會有時見到佢完全係挨曬左邊， 係一定要 竇拜恩斯嘅，咁樣樣呢幾場波就見到係愛華頓嘅功力啦。咁上一集嘅波所都講過，其實阿仙奴今場波，如果以波倫波其實應該係唔夠愛華頓踢嘅。 係， 因為無論愛華頓嘅企位啊，甚至乎佢嘅短傳啊，佢嘅組織完全係同阿仙奴係兩套嘢嚟嘅。 即係好簡單講啦，即係阿仙奴嗰啲咧就 give but no go， 即係唔走嘅。但係愛華頓呢個 give and go， 係不停咁樣走動 嘅。係啊。愛華頓，你留意一樣嘢咧，就通常佢哋喺佢哋自己嘅後防線截到波之後咧，佢哋能夠一般球隊嚟講咧，通常英式球隊係大腳青嘅。 係啊， 佢咧佢完全每一個後防球員都揾到前邊個人嚟交。 係啊， 佢呢樣嘢其實喺嗰個賽事嘅統計嚟講咧，可以攞翻好多好有利嘅數據，亦都攞翻好多攻勢。呢樣係非常之重要，係佢做得到。反觀阿仙奴就冇呢樣嘢啦。阿仙奴喺後場攞到波咧，就係、是、一路帶住個波，好似沙格拿咁，結果帶到冇得帶先至踢出去， 先甩啦。 同埋你睇翻個畫面咧，佢哋好多時咧，你見阿仙奴嗰啲咧，好似人哋咧做波啲做嗰啲看更咁啊，兩三個企埋一齊，好似喺度吹水咁。即係你睇翻成場波畫面就係啦，人哋照計，如果我踢地面滲透，理論上我自己嗰班球員咧係應該圍住。如果你哋有玩過蘋果棋或者有玩過圍棋就知㗎啦。其實點樣話，我成日話地波幾何圖案或者係打地面滲透，其實就睇你攞隻棋放去邊度，然之後反圍返人哋嘅嘛。但你見呢場波呢，阿仙奴啲球員呢 俾人圍 啊，圍住阿愛華頓嘅球員喺中間㗎喎、反而係佢哋自己呢係好對立面咁樣平排或者 U 字形咁幾個企埋一齊喺度好似吹水喎。咁即係你變咗，你完全做唔到防守，你又釘唔到人，咁嗰班人就唔知企埋嚟做咩嘢。而進攻呢亦都呢唔同以前啦，進攻阿仙奴呢已經冇咗以前希比發明嚟嗰個年代啦。好多時候你好多球員去到禁區，人哋禁區頂，有好多球員插咗入去現咗即時空位，但係應該係後面嘅球員呢就唔係好夠級數，就唔可以俾到一啲長傳或者中距離嘅波俾已經現咗入去禁區裏面嘅隊友。好多時有好多人走入去等 跟住喺後面嗰個控住波呢冇交到上前，結果就撥橫咗，同埋有好多時就係、是、甚至乎係直頭唔插入去，大家都唔行，咁、變咗嚟嘅攞住個波咪等人搶咯。 嗯， 即係已經係完全改打嗰套，已經唔係阿仙奴以前打緊嗰套戰術，冇咗。同埋咧一去到咧，一去到咧禁區防守時咧，全部自己阿仙奴球員走翻入禁區嘅。 嗯， 係啊。 是冇人喺禁區外包的， 冇人撲噶嘛， 即係走到深 啊！全部包括普杜斯基即刻走入禁區中間嘅喎、但佢又唔係 mark 球員嘅喎，我唔知佢走曬去做咩。即係我覺得係成，我唔只有雲加嘅戰術問題，係成個阿仙奴訓練團隊都好有問題呢樣嘢。一係就咧，同埋另一個解釋就係、是、班球員已經好撚攰。第三就係、是、因為個個都流力打世界盃。 哦，咁樣。 或者係。好攰加流力打世界杯。 哦，我谂啊，依个成数机会比较大，两个加埋。其实真系嘅，因为其实每一年咧，云加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阿仙奴，每一年咧都系类似咁样嘅循环啊，年复年都系咁样。 有一种讲法叫永劫回归 啊，即系年复年，每年都系咁样呢个阿仙奴，所以就真系，唉，真系好弊，真系好坦白讲，你讲爱华顿使钱同阿仙奴使钱，今年阿仙奴使钱点都好。多過愛華頓啦，咁大佬，大佬，你阿仙奴打呢啲咁樣嘅波，同你愛華頓即係咁樣嘅使費，啊打啲咁好嘅波、你話真係爭幾遠？ 愛華頓個班底就莫耶斯留低嘅， 但係你莫耶斯留低嗰啲班底，大佬你因為其實成個會愛華頓歷史上嚟講冇乜錢嘅啫，由八十年代開始愛華頓佢一貫嘅作風都係其實響啲月餅組啊揾啲咁嘅， 同埋蘇格蘭啦、 蘇格蘭嗰啲球員嚟到打嘅咋，啲全部失意軍人，到而家都係一樣，從來冇有錢過呢、這個球隊，咁但係每年都點都交返啲貨俾你㗎， 交到啲貨 㗎，每年都係㗎喎，佢好少，即係除咗有一年好似打歐洲賽爭少少之外，佢每一年都起碼頭十名 上半板，一定 上半板㗎喎，咁、阿仙奴你今年有錢啦、有使過奧斯爾啊，但係今年而家我真係覺得呢隊波呢陰場咁樣糾扯落去呢係要俾啲教訓佢。 我覺得 你嘅教訓係咪真係想攞第五第六呢，即係令到佢冇攞第四。 係呀，真㗎。 Okay, 我覺得愛華頓係值得攞歐聯多過阿仙奴。 即係以呢個對賽出嚟嗰、那個即係嗰個狀態睇，咁咪愛華頓係即係睇明落，即係踢得好啲嘅， 唔止好啲，好好多。 即係但有一樣嘢要提翻大家，個賽程方面咧，其實即係而家咧就兩隊爭一分啦。 係愛華頓踢小場打小場嘅， 但係個賽程咧，其實如果你睇咧，阿仙奴個賽程係著數啲嘅， 舒服啲， 舒服好多。你睇下，即係你見到對啲紐卡素西布朗、韋根。洛域治呢啲其實應該都有啲把握攞分嘅。 唯一嘅隱憂就係可能有兩場波打啦，一場就韋根嗰場嘅足總杯啦。如果進咗級嘅話，有機會有一場即係決賽要踢啦。咁啊，呢兩場點樣都可能係需要分心，即係分心過聯賽嗰個 attention 嘅。咁但如果就係講個聯賽個 fixture 咧，其實佢好好踢嘅，即係譬如好似紐記啊呢啲，今上已經收咗 放咗放 假。我咁講啊，如果以賽程嚟計咧，愛華頓追上嚟係難嘅。但係如果阿仙奴 keep 住咁踢咧。係咪冇 好危險啦、 啊？即係你我再講發明嚟嗰個原因啦。我話俾你聽，發明嚟係冇可能每一場都踢到你哋讚嘅。 係啊， 佢嗰種咁嘅踢法，全部係要靠執生，邊位大哥甩位佢走去補。大佬，你根本上係完全係勾走嘅阿仙奴。 唔係、那個問題係得佢一個咁樣做。 唔係點解佢咁踢得咁撚辛苦，咁撚多甩流，係因為你阿仙奴班中場根本就勾走嘅。完全係亂勾咁。 但係今場波中間咧都有一個小插曲嘅，就係、是、見到阿迪達咧就同佢舊隊友阿拜恩斯咧都有啲碰撞，有啲爭拗。其實阿迪達就幾謙謙君子嘅，即係不嬲成個職業生涯啊，就算愛頓都係幾斯文嗰只嚟嘅。 但 係你見到就係輸到燥咯。 哦、 即 係 嗰、那個，即係個警號係俾你睇得到 嘅。去得多， 係咁係嘅。 咁啊，愛華頓我覺得一鼓作氣啦。 但係佢連場硬仗， 我知。 即係對對都要同佢爭分 嘅。我知連場硬仗，咁但係。 好坦白講，我真係心裏面好想愛華頓，真係攞翻個歐聯。 呢一刻就覺得愛華頓係值得啲嘅。 係啊， 係啦。 其實成季嚟講， 成季都係啦。 平均嚟講，我真係覺得愛華頓。 咁嗱，當然你可以話，即係阿仙奴上半季咁啊 lead 咗咁耐 ，lead 到二月先至唔 lead， 咁即係佢其實都係打得差嘅。但係嗰個反差，即係講俾你聽，嗰下跌落去係 即係嗰個作成對整體水準下滑到呢個時候就 即係我諗嗱，其實爭前四。即是说争第四啦，即是白啲咁讲。争第四呢呢几年其实阿仙奴都几 在行、啊。 几松动嘅甚至我觉得。即即使去到上季咁样去到最尾嗰场先开扩张。但我都几有信心呢去到尾点样佢都撳得过二次。但是今季呢我又真係有啲保留。 但 我好觉得系。 我觉得都系乐观喎。 但是每年都系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波。真係冇乜意思咯，就係講真的。 差啲啦。 啊，真係 Steven， 真係對唔住，我真係都係要咁講。 唔係我呢一刻我都係覺得阿仙奴係樂觀啲嘅，喺呢個賽程係 即係 keep 住第四。 係啦。 好，咁就呢場波就咁樣先。好，跟住仲有一場喎。韋斯咸對利物浦喎、 啊，有 場正喎、啊， 有講馬西塞特棍嘅球隊啦，係 啊，咁啊因為 兩位 倫威㗎嘛嚇， 冇啦謙啲好嘅， 咁啊第一件事啦，咁就呢場波其實都睇到咧，利物浦呢場波都有啲困難嘅， 其實差啲嘅呢場就、啊、即係唔算發揮得最好。 呢場係見到個後防受壓得好緊要。 系，唔系我谂，即系大 Sam 都有針對性嘅踢法啦。呢、這个 大 Sam 除咗曼联之外，其余嘅前列球队都系会搞搞佢嘅。我发觉 系 啊。其实大 Sam 喺保顿年代咧，我又唔觉得大 Sam 特别同曼联 friend 嘅，因为其实以前咧前四啲球队对住大 Sam 好多时候都输嘅、哦，即使系阿仙奴啊，即使系车仔利物浦啊，佢系几恰到嗰啲波嘅。 有相嘅、哦。同費格遜一齊坐車 嘅，咁好多人都同費格遜坐過車嘅，咁、我唔知啦嚇，呢、這個我唔拗啦。咁、但係呢一場波其實就當然好針對性啦，你見到踢好多高跳大棍啦，差唔多所有波都係斬俾卡路爾去頂啦。 卡路爾亦都交到功課， 係啦，都交功課。 其實交到，即係我覺得如果即係講遠少少啦，呢、這個世界盃應該係用卡路爾咯。咁睇嘅情況就 嗱， 如果你要揀得簡單啲，即係用翻一啲傳統嘅英式踢法。 咪再講遠少少啦，因為啱啱修咸頓嗰場波就有位球員就係、是、J 洛迪古斯就宣布收呢啦。咁其實講緊英格蘭嘅前鋒選擇其實唔多嘅，因為嗰個種類唔多，你可能要計斯洛力治、計朗尼呢兩個必定要揀啦。 韋碧克 都 問 都要揀嘅，但係我唔覺得好有說服力。 但係作用上嘅即係多元化就可能唔揀佢。 但我覺得力奇林拔就會係卡路爾嘅最主要對手咯，因為踢法嚟講係相對比較 弱一啲。但我會放棄韋碧克要力奇林拔。 哦，咁啊係啊，我都會。 我覺得呢個作用上係呢啲即係比較實際啲嘅球員咧，似樣啲咯。 係。 咁啊，講翻卡路爾咁犀利啦。 講翻卡路爾啦。 今日因為其實開波就呢個利物浦啊打開紀錄先嘅， 但係未開紀錄之前。 個波係12碼嚟嘅，個波係啊，講真12碼嚟嘅。咁啊，湯健士就手球， 嗰、球啊累佢嘅。 個波就好明，個波就好明顯㗎啦。個波就嚇。 咁啊，蘇雷斯基本上就成日都用呢招㗎啦，差唔多佢。 但係佢呢球係抵㗎喎，即係我見到阿蘇咁樣，即係黐得落嚟係黐得好靚嘅。佢一控跟住一挑，即係左邊挑翻右邊大位。其實如果佢唔係落手就射咗射。 咁啊，有啲朋友都話呢球會唔會波打手啊？咁我就絕對唔同意。 同意咯， 因為始終你唔伸隻手出嚟，你一定係會令到啲阻咗個波嘅去曬噶嘛。 你手好明顯係有意，即係你係控制住，你有控制嘅，你唔係隻手係放軟。 哦，好肯定係有喐㗎啦。 咁樣嘅情況冇，我覺得 第一球 係第一球。 所以呢場波嗰三球有球入邊，呢一球咧就肯定係 第一球。第一球阿蘇個技巧好， 係咯， 因為佢個招咧話俾你聽咯， 真係成日出現㗎。 撥過嚟喺中腰位咧，你係一定迎住個位嚟嘅。你隻手一定迎波而嚟嘅。 早幾場咧就陰到阿拉菲爾，今場就陰到阿湯。 如果你唔截佢咧，佢可以順勢將個波撥入中路，點射都得，交又得，傳又得。咁屌你，如果你真係走去截佢，你真係好撚容易手球嘅。 其實呢球波翻個關鍵咧，其實就輸呢個中間有個迪美爾，中間其實俾入去嗰陣時咧，就漏咗。如果唔係佢漏咗咧，就唔會有呢球嘅。呢個就1-0啦。咁但係好快手喎。 係。 臨完場前喎， 46分鐘 有球正嘢喎， 角球 開出喎，咁啊龍門米路列就已經截曬㗎啦，咁啊唔知點解忽然間有隻手 執咗錯 啫，哎呀 look 嘅， 又搞佢個頭，又搞咗隻手喎， 有人就 Happy New Year 咁拍咗一下， 係啦，咁啊個波甩手，跟住咧呢個又係迪美爾一腳咧就射入啦，咁啊個波就。 都唔使問啦。咁啊，其實 旁證就揈咗期㗎啦。 旁證就揈咗期。 咁於是咧，同阿球證咧就吹下水，講幾句。 球證又去商量。 商量完之後咧， 商量完之後， 指翻中圈。 就指翻中圈。 但其實睇佢哋商量嘅時候，如果大家有睇到有啲畫面咧，就影住有一個鏡頭，其實重温嘅鏡頭就影住咧嗰個場個球場嘅大電視咧，就重播緊卡路爾嗰隻手咁樣剁落去。 嗱，其實就咁係唔啱嘅。是不應該重播的。 是 的，國際這個香港都是這樣啦。是啊。 描述埋先嗰個 情況。跟住呢，其實就之後呢，其實啱啱去到就是定格定咗卡路爾隻手呢，是拍咗落去 米盧列 嘅 兩隻， 係啦，即係閘咗佢隻手嘅，咁個波甩出嚟嘅。咁咁啱嗰下呢，就其實係啱啱就係啲利物浦嘅球員就去投訴嘅，即係同個球證講，喂唔啱，跟住就齊指埋去個電視度。個球證呢係堅決，即係其實呢個球證係做得啱嘅，因為球例上其實係唔俾佢再有其他嘢。 第一其實唔需要 replay 啦，即係唔 replay 唔係一個輔助㗎嘛，即係唔係一個球證個 decision 嗰個輔助㗎嘛，係咯。 咁就即係個畫面就好趣怪啦。咁總之就即係個真相就喺後面啦。但係個球證咧就即係其實就唔理個旁證，亦都做咗一個正確嘅指示， 做咗佢自己嘅本分啦。 係啦。咁但係最後球證嗰個判決就 球證可能學咗咧會考咧啱啱嗰條作文題目啊， 要沉默。 佢選擇沉默啊，佢覺得有時咧人生有啲嘢咧係要沉默先。 呢啲咪完全呢場波完全係好撚黑色幽默地表現出呢個英式嘅虛偽。 唔係，我覺得係英格足球嘅球證水平。 唔係，我覺得係真係英式嘅虛偽。你一來，你其實老實講， 我諗你應該講緊之後下半場發生。 你講嗰個球證，老實講喺理論上球證係唔應該受呢個重播畫面影響嘅。但呢個球例，呢個球例遲遲都唔去喘息一個新嘅演繹。咁你如果係咁嘅，你一係個球場唔好放電視啦。咁如果你球場放電視又唔好重播啊，你偏偏而家電視有電視播，旁證有旁證判，球證有球證，懶係為自己嗰個球證專業嘢做，即係睇落呢三件事好似各自 但係好荒謬， 好撚有公道，好撚持平，好撚好似講個法一號和庭咁樣啦，好撚有公正咁樣，點樣我哋法律係偉大嘅、公平嘅。其實呢三件事加埋一齊呢就充滿虛偽。 不過呢點啦，即係師兄我應該都知道啦，即係入個場睇波，其實就算香港嘅處理都係咁嘅，你有啲咩犯規呀、動作呢，嗰個時候電視機一定係會播 wide shot， 就 好簡單嚟 重演個案情㗎嘛。 就韋斯咸呢個球場呢就應該違反咗國際足協嘅規則嘅，咁就應該咧就該 爭議嘅判決係唔應該重播， 唔係爭議嘅判決係所有犯規都唔能夠重播嘅，所有犯規 同埋受傷點地嗰啲你都唔會重，你都唔會播噶嘛， 所有犯規都唔會， 因為有一個有少少挑起觀眾情緒嗰個危機喺度噶嘛， 所以就。我諗要 會唔會會唔會揸 cam 嗰個係利物浦 fans 嚟㗎？ 我唔會話，我導演撳㗎嘛， 導演撳㗎。 但係從呢個角度睇咧，英國人每個人做嘢都有個動機喺度嘅，係即係你又唔怪你唔可以能排除佢係特登為咗犯呢個規而到去暴露你哋嗰個制度上嘅 不公，咁樣 出奇㗎，係咪 先？呢個可以。 其實老實講，你有阿師兄，你有贊，我有權同意贊成你支持足協球衞嗰方面嘅。 係唔支持嘅呢個？ 但係我個人嚟計，我支持睇重播嘅。 哦，唔 係，我覺得根本係要改。 呢個又要翻去，究竟？幾時再引入翻科技？ 但我覺得個重播應該係似 NBA 咁樣，即係譬如有一個 official 第四 official， 佢前面係有部機，大家係睇嗰部機，即係講個球證睇嗰部機，而唔係睇個大畫面，因為始終你係俾 manipulate 係啊，你唔可以操控一啲情緒， 大家有冇睇賭俠嘅？你可能人哋播你一段片咩？ 播翻 你咧係咪？ 四年前嘅畫面㗎。 如果我咁咧，你始終要搞呢樣嘢。如果你再唔搞咧，你文字越嚟越多嗰時咧，我話俾你聽。有朝一日好多到啲觀眾嚟起足球嗰時就太遲 㗎。唔係同埋其實即係你即係可以去返歐洲賽嗰度加咗兩個底線旁證，其實 都係廢嘅。 都係廢嘅。你見佢啲企位係廢嘅。 喔，唔係佢企位問題嘅。 企位但你永遠都唔明點解同個旁證企埋同一邊㗎嘛。理論上大家應該係即係做一個交叉嘅視點，可以睇得盡量大嘅範圍。 冇錯。 而唔係即係大家堆埋一堆㗎嘛。呢個其實係呢個我睇咗差不多兩年嘅歐洲賽，你見到佢嗰個問題係 幫助好 有限， 好有限， 系冇帮助。 系呢个再国际足协点处理呢两个底线裁判嘅问题啫。 系， 因为我觉得佢哋嘅权力就真系好细，唔知点解冇旗都冇知嘅， 即系睇到旗嘅啫嘛。 我谂系即系就睇八界线咯， 系咯， 即系唯一系呢一样嘢就要用到佢咯，要信佢咯。 系啊，咁啊，所以啲球波就咁样啦吓，球证就觉得覺得咁樣冇犯規喎，咁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 不過嗱，講到頭先經一所講嘅英式嘅虛偽咧，反而我都係連結到下半場發生嗰啲嘢咧，就可能你可以用一個英式嘅虛偽去解釋啦。 你係咪講臨尾嗰個十二碼？ 臨尾嗰個十二碼。 嗱，嗰個十二碼咧，就個波就其實俾得好靚嘅，咁啊喺中間一俾個 盧卡斯俾嘅， 係啊，盧卡斯你話嚇，即係俾個佢左手邊費拿根就落到底線，咁咧就龍門亞祖安啊，咁啊一出嚟咧就手一拉就拉跌咗數。脚嘅咁啊，十二码 费拿根啊，拉大家 咁啊，阿谢老四啊射得入去，咁啊，个波唔知大家点睇啦，我又咁睇嘅。第一件事咧，阿祖安就中咗波先， 系 呢个肯定。咁但系亦都中人波， 集唔晒个波， 集唔晒个波，集到个波就集唔晒。 揿得停个波，但系个 follow through 咧，亦都扫得到人只 脚。亦都扫人嘅，系啦。 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其实费拿根嗱，起码费拿根咧。佢就我唔係覺得佢插水， 唔係插水嘅， 佢就真係想仲想撩翻個波想射嘅， 係， 但佢當然佢平衡唔到啦，咁佢亦都就算跌咗落地咧，佢都翻身做，因為其實個雞吹得比較遲嘅，但嗰陣時已經即係之後已經吹咗十二碼啦， 咁即係你覺得呢個波係十二碼啦？ 我覺得可以唔俾， 可以唔俾， 我覺得可以， 我都同， 但係可以俾啦。 系，亦都亦都換句話事， 我覺得比較五波啦， 五波係咯， 唔俾我唔會，我唔會嘈， 唔會太貴。 經典睇， 我覺得佢其實我預咗呢下半場一定有事發生嘅，球證係一定會塞翻俾你。 嗱，呢個就係頭先所講嘅會唔會虛偽嗰樣嘢啦， 即 係明知 等翻轉頭， 明知上半場做咗一鑊嘢， 但 係 佢唔會即時認錯啊嘛，球證。就係咁噶啦，你英國人就係咁啦，你叫佢即時認錯好撚難噶嘛。佢情願喺第二啲地方度賠翻 錯多一鑊，嚟賠翻你。 賠翻俾你， 係啊。但係呢球波之，我覺得始終我又唔覺得呢球係太過因為關球證濕濕俾利物浦嘅。我覺得嗰球係真係個龍門真係撥到佢對腳，係真係嘅。同埋嚟計，因為費拿根呢場。咩？因為最好咧就係因為費拿根身啊嘛，佢冇做 嗰個係蘇七咧， 佢冇做過任何投訴嘅動作，佢起身 起身仲想再追個， 所以令到球證博到有呢個印象係可以俾十二碼佢嘅。 即係其實呢個球員冇底啦嚇， 即 係 唔 博 得佢即係完全冇插水嘅企圖同埋背景咯。 其實呢 KK 類似即係何間剛類似呢都提醒即係我哋喺個 Facebook 裏面提醒我哋一樣嘢，其實呢我哋成日講話呢個波即係咩男子嘅中波啊，跟住就唔犯規啊呢類呢，其實就我哋要講得清楚啲，因為我哋如果即係男子先中波後尾再中到人呢，其實都係犯規嘅，係呀，呢樣嘢都係大家記住，唔好淨係見到話先中波喎，先中波咪冇事囉，冇犯規囉，其實唔係嘅，其實我覺得呢個波係真係十二碼嚟嘅， 係 的而且確佢嘅手係掃到呢、這個費拿根隻腳，呢個係的而且確出現，咁就所以就我覺得係十二碼嚟嘅，無論點都好嚇，咁就 咁啊，結果就埃特噶再射多球啦。咁啲球聽講好似話好串嘅，嗰個龍門咧就做少少心理壓力，就指一個方向講俾你聽。嗱， 你射嗰邊啦， 你射嗰邊啦。咁啊，點知就埃特真係射嗰邊， 但佢撲第二邊。 唔係 佢都係射翻嗰邊， 佢都係射翻嗰邊，但係佢射得靚，因為好貼網嘅。 呢啲 係啦， 好多時都有啦，非常之小事啊，我有時都會嘅。係啊， 你夠膽射我左邊？ 唔 係， 指一指，唔好出口。 係 一出口啊，係臨尾唔知發生咩事，大佬係唔好滯啊。好，咁就長波講少少，就係其實韋斯咸咧係近呢幾場波，我會覺得係鬥得比較深嘅一次。 係，我亦都仲想講呢樣嘢。 係啊，係鬥得比較深嘅一次。你見到個電視畫面。同之前利物浦嘅比賽咧有啲唔同嘅，第一，你感覺上咧球場好窄， 係啊， 球場好窄， 我 係 個機嘅擺位咯， 呢個固之然啦，其實球場亦都細啦， 偏細嘅， 同埋你睇到韋斯咸即係防守嘅時候咧，鬥嘅人係好多喺後邊 嘅，刻意嘅，刻意嘅， 係刻意嘅，所以咧你見到呢場波利物浦相對嚟講係。上半場嚟講算係辛苦嘅， 上半場係嗰個攻勢比較迂迴啲先可以運到， 算係辛苦嘅，因為其實就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即係外國嘅評論呢場波嘅節目都有講到咧，其實就應該個陣容個擺位上係有啲變化嘅，上半場係4-3-3一個好平衡嘅平排4-3-3，但係佢下半場變咗個鑽石， 佢換走咗呢個哥天奴， 係啦， 咁就入翻呢個盧卡斯， 同埋將阿 Sterling 就打咗去 哥天奴中間嗰個位。 因為鑽石 頂啦，再叫做下。 其實我覺得呢個陣有少少係似一個三個防守中場嘅位置咁樣擺法嘅， 即係軒達神、盧卡斯同埋謝一達。 係啊，即係因為嗱，軒達神明顯咧，佢係換咗盧卡斯之後咧，軒達神佢係做多咗走動嘅功夫，即係嚟到係比謝拉特唔好跑咁多。 咪或者大家諗翻起早幾場其實 Joe Allen 踢正選嗰陣時嗰個陣咧，其實你揼翻盧卡斯換翻 Joe Allen， 基本上就大概咁踢法啦。係 啊， 大約係咁。睇法你可以咁樣理解。 咩？佢盡量唔好俾謝拉特有太多個體力消耗啊！ 因為始終係驚佢個黃牌。 冇錯啦，就係唔想俾謝拉特有太多單對單嘅踢。係 啊， 就不搞到軒達神其實今場波係走上走落多咗好多。 咁啊，呢場其實二比一。即係攞咗入球之後咧，就見到韋斯咸覺得上翻少少咧，就開始利物浦優勢就有翻啦，因為即係有翻空位俾前面嗰幾個快馬去跑嘛。咁啊，雙方結果都有中柱波嘅。我見卡路爾嘅球頭槌啦， 上半場 咁啊，阿蘇有兩球中未， 冇錯，係啱啦。咁就所以就呢場波利物浦嘅初步考試，即係對 過咗關 考試， 略為有啲險啦，但係 因為呢場波就亦都可以講啊，我最。唔係我最期待，係我最擔心嘅畫面，終於呢場出現。 係啊，正常 因為話俾你聽，嗱呢場波其實同阿仙奴同一個遭遇。阿仙奴對住嗰隊波又係嘅。總言之，愛華頓啦。 係。 愛華頓一攻完，班人嗱嗱聲即刻縮翻上去後邊。係啊。然之後全部鬥曬後邊㗎。係 啊。 嗱呢場波咧，韋斯咸又係啊，攻完之後全部砰砰聲翻到最後，鬥到最深。搞到你利物浦呢場波咧，其實係做唔到太多攻勢入去。 同埋其實初。即係場波開初嘅時候，其實利物浦唔係咁大著數，有一樣原因都幾重要，就係呢個韋斯咸兩閘嗰兩個球員個箭頭都幾大隻，令到法蘭根同埋格人莊神都係冇乜辦法可以衝破得到。呢樣嘢幾令到上半場嗰陣佢守係守得幾好嘅，但係到下半場可能又調走咗，唔知係大美定係迪美走咗之後咧，個情況開始有啲唔同啦。 基本上都好針對利物浦嘅。 其實成功嘅，個上半場佢個 game plan 值得係個和局嘅。係 啦，大師做咗好多嘢嘅，包括個場地咧，又唔知搞到好似唔知係 整濕咗， 濕啲啊， 深啲啊， 同埋好似話喺開波之前就應該通常有個訓練，即係個隊巴就會送去球場啊嘛。 打到有咁遠得咁遠啊嘛， 掟佢有咁遠得咁遠，行一英里先過嚟啊嘛。 咦，咁犀利 啊！仲有啲更衣室又有特別嘅安排啊， 即 終於咧， 咁古惑嘅 咩？唔係，終於咧，利物浦終於成為一啲眾矢之的嘅球隊， 應該眾矢之的啦。 其實即係老實講，係英超嘅球隊係幾後知後覺嘅。講真嗰個， 喂， 如果講真，如果講，其實有好多作客嘅不利之處，有時唔係因為個球場同場地嘅，甚至乎有啲球隊係狗撚到咧，直頭閂撚咗熱水掣，唔俾熱水你沖涼。 哦，係㗎， 呢個都幾常見嘅， 好撚多呢啲情況出現。係㗎，總之一令到你好撚唔暢快。 仲有啊，前嗰排水晶宮咧出動咗呢一個啦啦隊喺中場度跳舞咧， 擾攘 都有少少擾攘嘅作用。咁啊，咁又唔知 咁誇張 咁啊， 著得比較性感啲就 唔係更衣室咁樣，點會睇到？ 唔係㗎，有出翻中場嗰陣有出嚟跳噶嘛，同埋後屘喺唔係更衣室喺個球員通道嗰度， 我喺通道度 歡迎。歡迎， 唔係睇翻啲相就見到佢哋好著弱咁樣。 係，唔係好似每一場都有嘅。係 啊， 水晶宮嗰個。 O K。 咁就所以利物浦即係眾矢之的，車路士未有耐。 哇！呢啲。 所以出年咧，利物浦要留意啊嚇。好，講開車路士啦，車路士係3-0，咁啊好輕鬆嘅。 好輕鬆啊！即係冠軍在望。 3-0唔代表冠軍在望 表現到邊個兵員足夠呢個優勢啦。咁既然周中嗰兩個唔出得啦，咁咪周中嗰啲兩個出囉，咁咪兩個炮制咗第一球入球啦。 咁 馬迪喺左邊就掘個波出嚟俾沙拉就即係左腳射入啦。 係冇錯，呢個場波沙拉就打得好好嘅。咁就其實就係史篤城打得唔好啫，講真。 唔係咁你曉視就其實有一啲主攻嘅因素嘅，即係偏向進攻 咁 就好著數。 其實其實大家知道啦，史篤城都已經肯定係嗰晚即係護級成功㗎啦，咁所以都係可能大家 放假啦， 一啲啦。 哦，唔係喎，曉視佢自己講喎，對呢啲長波球員表現非常之失望喎。所以佢都所以佢啊 開 心啦。不過曉視啊打過車路士㗎，大家記得啊。 好耐咯。 唔耐都係， 算好耐啦，九十 年代嗰年代， 都係林秋山啦。佢離開咗曼聯之後就幾多次。 好，咁就3-0，韋利安啊打得好好嘅。另外沙拉亦都係， 係啊，林柏特有補入啦。 林柏特就本來12碼， 冇中啊， 就入嘅就保中，就咁嘅啫嚇。好，跟住就講埋曼聯啦， 曼聯啦，全曼聯啦， 係 曼聯就贏4-0，哇，打到穿花蝴蝶咁啊！一個馬達，一個咧小豆啊！啊，小豆好犀利啊！呢個小豆嚇真係，馬達啊，好似入兩球喎， 入兩球， 好犀利喎！啊，真係啊，表現到佢響表現到高水平咯， 卡士 完全係卡士喎！啲曼聯咁犀利嘅球員，呢個馬達啊，咁啊，所以車路士唔要佢咧，即係某啲人會覺得啊，真係車路士真係不知所 謂。我啊，再提一提啦，咁呢場波就冇朗尼啦，咁啊，所以焗住就即係馬達就基本上有少少係踢咗少少朗尼嗰個位啦，起碼個策劃上面啦。 係正。 咁你就睇得到馬達個作用咯。如果你俾佢做一個重心，即係再加上隔離有啲配合，譬如好似有鄉村咁樣，我又唔覺得即係曼聯喺入球能力係咁弱嘅。咁呢場波你就絕對睇得到啦，即係4-0啦。 係輕輕鬆鬆啊，咁係咁以呢三件啊，鄉村、詹斯、馬達加埋小豆，哇，會唔會以後用多啲啊？ 贊盧沙咧，仲有個 贊盧沙， 係啊，再贊盧沙呢四件，會唔會以後用多少少啊？攞嚟嗰啲雲配西全部翻屋企瞓覺啊？ 喂，但係人哋月周薪咁高，好難用噶喎， 30萬磅、20萬磅咁樣，你邊得？ 係咯，人哋仲要唔出場都可以攞 Player of the Day 喎。 哦， 人哋個軟實力咁鬼犀利，係咪先？ 哦，係。 啊！你講呢單嘢 係嘛？哦，係喎，啊呢單嘢啊， 唔係呢單嘢好搞笑啦，英國嘅《太陽報》啦，英國《太陽報》啊，唔係香港嗰個啊，就喺歌場波歌比賽日之後咧，就會選一個即係最佳表現嘅陣容出嚟啦。咁啊，睇完嗰11個人咧，赫然發覺咧就朗尼喺呢個前鋒位入邊嘅。咁但係咧，朗尼其實嗰場波係冇出， 冇出過，呢個禮拜係冇踢到嘅， 係冇踢到嘅。咁啊，究竟係咩原因令到佢獲選？即係天曉得啦。 哦，要問下寫封信去問下， 要問下對新啊，《太陽報》咁可以大家可以知道《太陽報》大。大約個水平係點樣啦？ 係英國太陽報啊， 英國太陽報啊，即係香港嗰份好好嘅，即英國嗰份咧就差啲，咁啊差啲，所以啊即係利物浦球迷又特別啦，即係好真。 咁可能會有解釋嘅嚇， 唔係佢後屘好似話係認咗錯啫，即係講咗錯。 另外一樣嘢啊，費南尼啊又開爭啦，啊又有球波又開爭啦，開始啲習慣咧，人未到啊爭先到，遲早啊有一鑊啊 佢同佢以前仲有個壞習慣嘅喎，就好中意用佢嗰個爆炸頭嚟。遮住用隻手嚟去揼個波嘅喎，佢幾時有再施展呢招絕技？ 有啲招 嘅 原來 有啊，原來華隊嗰陣成日都有㗎，係啊， 成 日揾扎頭髮遮住隻手嘅，用個手嚟去頂個波㗎嘛。 咁犀利㗎！我嘅頭髮可以唔剪啦，咁樣嘅原來。好，咁就另外就慢啦，咁就曼城，咁就 4-1。 就4-1好輕鬆嘅，咁啊詳細唔講，但係我都提過啦，洛迪古斯就收 lift， 咁就因為個膝頭哥啊，即係佢踢跳起想控個波嘅時間咧，就咬到嘅，咁啊應該係個草地嘅問題啊，就似啲嚇，因為實食唔到，咁啊所以就咬，咁就收工啦。 6個月即係肯定乜都冇去，邊度唔想去 啦？下季啦，下季我諗要 11月啦， 11月啦。 10月到啦，唔使11月。 10月、11月啦，你再操返你就11月㗎啦。 咁啊，但係我又覺得對英格蘭嘅前鋒選擇就影響唔太大嘅。 我覺得有少少，唔係我明，但係即係有啲等佢唔抵啫。因為照計佢嗱，修咸頓呢講真，即係大家知道以前都衰咗好多年，但係今年成為英格蘭國家隊嘅大戶，起碼有5至6個係有機會入選嘅，仲要今年係世界盃年。咁啊，佢哋都係隊中主力啦，再加上英格蘭嘅前鋒有少少鬧前鋒荒啦，咁啊，好應該起碼可以去到巴西，咁啊，有少等佢唔抵啫。 唔抵 啦，英格蘭啊，前鋒幾 fresh 喎啊，咁啊，世界盃先講。 係啦，留翻上。 好，咁啊，時間啊，差唔多啦， 講多少少嘢啦，講多一樣嘢就頭先我講，即係有冇講呢個洛治就呢個炒咗個教練啦。 係啊，曉頓啊， 炒曉頓，咁就由呢個青年軍嘅尼爾亞當斯就頂住。 呢個尼爾亞當斯好熟喎。 以前都踢過洛域治，踢過愛華頓嘅 ，OK， 好似打翼嘅， 但係佢都唔係 嗱，佢唔係咁樣，唔係啊，而家洛域治嚟緊剩翻5場波啦，係嘛？5場波啦，有4場波係要對愛華頓、曼聯、阿仙奴。 同埋曼城嘅。 其實你話呢個時間炒， 而家呢個時間炒咧， 係咪真係 遲咗？ 其實佢嗱，我都覺得係嘅。其實佢應該早少少喐。 唔係，我覺得係個球迷個壓力嘅問題先令到董事局有呢個決定嘅啫。 係、嗯、 係啊，因為我覺得就其實呢個班主嚟講， 大家睇一睇到， 大家睇一睇到個 fixture 賽程， 啊、fixture 就 賽程 對富咸， 作客富咸， 係啊，富咸贏波啊！之前 啱啱呢場贏 嘅，贏波噶，跟住落域就利物浦啦，曼聯啦，車仔啦，阿仙奴啦，你話真係好危險。 攞得三分已經好盡㗎喎，我發覺。 嗱，暫時落域至就距離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互級嗰條線就爭五分嘅，咁、又係啦。 森特蘭係打少兩場， 打少兩場 爆尾， 爆緊尾， 係啦，咁就所以。落位置是危險的，尤其是而家我覺得真係呢個時候炒領隊是有啲不智， 危咯， 即係有啲不智。 但呢個賽程佢真係最多攞到三分嘅啫， 即係佢我諗佢要三富咸呢場一定要贏咯， 係咯， 起碼啦。如果你贏咗，咁你大約有七至八分在手，咁都可以磨下磨下， 都好啲啊，係啊。所以呢場嚟緊對富咸就好關鍵嘅。 係另外一樣嘢再講少少啦，咁、英冠嘅方面咧，李斯特城已經宣告升班成功。 哇，好耐啊，李斯特城。 係啦，應該差唔多都十年啦。 哇！要諗起就係奧尼爾做教練嗰陣時啦， 嗰陣啊，希斯基啦，艾利洛啦，嗰段時間啦，好耐啦， 好耐啦， 連龍啦，連龍而家係塞魯迪嗰個教練嗰陣時就李斯特城。 咁啊，李斯特城啊，都又揾翻喺啲回憶係嘛，咁啊都相當之好嘅，出嚟出年升班，恭喜曬。 另外就搬嚟都機會都大嘅。 哦，搬嚟， 我哋搬嚟都有機會嘅，係、啦。 啊，前有一輪我成日貼佢啊，次次都唔中嘅，係啊，咁啊升班啊，好嘅嚇。咁啊，其他嚟講就富咸贏波嘅，咁啊出羅特列加咧係好啲嘅。 係啊，呢、這個冇理由用咁少嘅咧。 係啊，用得太少啦。咁、就另外西布朗贏諾維治啦，就令到曉頓炒啦，被炒啦，水晶宮啊搞到卡迪夫城。 系， 卡迪夫城都系收工， 系咁啦， 收工噶啦， 系唔多啦。 讲起水晶宫有一个球员，其实我觉得如果讲紧话入英格兰国家队咧，其实要考，我觉得系要考虑呢个嘅，就系、是、宾卓安。 系， 宾卓安，我觉得系可以谂谂啊。不过即系当然以英格兰嗰啲 都系睇名气多 咧，睇名气多咧，之前有冇一点入选咧，就应该问嘅。但系佢嘅表现其实真系应该有机会入下国家队， 即系 唔好讲世界杯。 英格兰嘅质素，佢够 嘅。即系佢嗰种踢法系英格兰少有呢只踢法嘅。 好，咁就英超今日講到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咁就呢今個星期就有師兄本土筆記嘅。咁因為呢傑志呢個星期就攞冠軍啦。咁另外呢因為之前我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六八心事件啦，因為其實有少少嘢要更正返嘅。留意個筆記啦。咁最後慈山就貧桑記而交 晒俾你咯。呢首歌呢就係、一個誤會嚟嘅。咁啊，講咗歌名先啦。咁就歌名就係盧廣仲嘅《梅西好朋友》，係咁係嚟自佢呢個萬靈雲大碟啦。咁點解梅西會引起個誤會呢？咁喺某一啲嘅翻譯嚟講咧，呢、這個梅西 係 即係呢個法文嚟嘅，本身就係、是、咁。但係咧，其實咧就佢嗰個翻譯梅西咧，其實係某一啲中文嘅華文嘅媒體咧就譯咗係其實係美斯嘅翻譯嚟嘅。咁咧就即係借啲耳啦。咁其實就係、即係想睇下巴塞可唔可以逃出新天啦、啊？呢周嘅歐聯。 講開美斯，有傳係啊，唔係另一樣嘢，有傳啊，十月十四號國際賽期，阿根廷國家隊會嚟香港。 咁猛 係啊！有傳啦， 十月、你講十月，今年已經係十月， 今年十月十四號、 oh, okay, 國際賽期，阿根廷會嚟香港同香港隊， 但係、 會唔會又係政府資助啊？ 應該呢樣唔知道，但係呢個消息係機會係都幾大嘅。 但係呢啲太空玻璃喐啲球員，真係 講真。呢啲你咪留意一下咯，係你唔知美斯嚟唔嚟咯，咪到時先算咯。 我諗十月幾你都好難要求美斯嚟，呢啲仲有啲歐聯呢啲踢咁，可能佢比較次線少少嘅西班牙國，嘅阿根廷國腳啦， 唔知啦。總之就大家留意下事態發展啦嚇。好咁啊， 唔係更正，即係首歌未講完嘅。咁其實唔係美斯，係呢個法文梅西， 梅西即係多謝， 多謝， 即係梅西 be cool 啫，即係 thank you very much 啦，係啦。 咁啊，聽聽呢隻歌啦，嚇盧廣仲係嘛？ 係台灣嘅歌手。 好，咁就今晚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禮拜四仲有反萬個， 反萬 仲有反萬， 繼續有反萬， 最後一集反萬， 係唔會係最後一集？唔係， 講多少少咧，同埋仲有即係啱啱新出嘅Mega Stream， Mega Stream， 係啦，呢個就多啲留意啦，因為個嘉賓嘅陣容都 非常強勁， 犀利。 我可以保证有女主持呢个礼拜， 好过分啊！ 系唔止一个随时， 哦系咩？ 系啊， 哦咁样啊， 咁啊，所以仲 留意啊，留意啊，留意。 但曼联球迷就慎入， 小心啊， 吓 系啦。 咁啊，大家留意 慎入直播室啫， 留意即系每个礼拜利物浦即系 只要赢到波咧，咁就有节目做啦。 只要赢到波系， 系啊， 下一场啊，睇下赢唔赢到啦。好，礼拜五足球频道 再见啦， 仲有啊，礼拜二下半下个礼拜哭波桑时间再见， 拜拜。 才不会讨厌我，你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喝红茶不加冰块，喝咖啡不加牛奶，最喜欢白开水，你明不明白？我应该要怎么做，你才不会讨厌我？旋转的飞弹消灭安全感，所以我说个不停，你好像没有在听，就这样又过去了一个礼拜。 变成好朋友，最好的那种。那么世界末日就不会来，因为我们还没有，还没有一起出去。哇！Woo!